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昨天咱们说到曹刿协助鲁庄公在长朔成功击溃了齐国的侵略军，使得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初出茅庐就吃了一个大大的败仗。他本想从鲁国这块大肥肉上啃下一两个城市据为己有，却没想到一不小心是啃了一嘴的泥呀，还帮助我们的主人公曹刿一不小心就当上了鲁国的大夫。那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世人只知道他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官，却不知道他还是拔剑而起、横眉立目的刺客。这究竟是同一个人身上不同的两种性格的体现，还是根本就是历史上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的故事？且听阿杰为您讲述《古文观止》系列之《曹刿与曹刿论战》下集。话说齐桓公在长朔被鲁国人士杀了个屁滚尿流，本来已经占领了的地盘也由于这次惨败还回去不少。齐桓公心里这个憋屈，那就别提了。想我公子小白继位做了齐桓公以来励精图治，这齐国是兵马强盛，人民富足，周边那些小国哪个不是望风归降啊？啊，偏偏赶上鲁国这块厕所的石头，他是又臭又硬，不仅不投降，还害得我丢了这么大的人。此仇不报非君子，我得想个什么主意教训一下鲁国才行。于是齐桓公就跟他最亲信的两个谋士管仲和鲍叔牙商量，管仲给他出了个主意。大王啊，咱们齐国和宋国的关系一直很亲密，世代都有婚姻关系，而如今的宋国呢，也是兵强马壮，您何不写一封书信交给宋公，请他出兵配合我们两面夹击，让鲁国顾头顾不上尾，这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吗？齐桓公一听好计呀，就立刻写了一封书信遣使送往了宋国。宋国收到书信之后，立刻又派遣了大军开始向鲁国进攻，但是由于宋国太心急了，直接犯了冒进的错误，被鲁国杀得大败而归，齐国这第二次攻打鲁国的设想也就随之破灭了。连续两次都不能征服鲁国，这齐桓公在心理上就开始失衡了，他本想再派军队征讨鲁国，却被相国管仲给拦住了。管仲跟齐桓公说，大王啊，我们两次攻打鲁国都不能成功，损兵折将，如果再去攻打，一方面会引起周王室的反感，而如果失去了周王室的好感，就会在各国之间造成不好的影响，另一方面这很容易造成我们国内的空虚，为那些图谋我们齐国土地的国家制造可乘之机。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如不用武力，而是采取外交手段，召集各国的诸侯们在北杏这个地方会盟，打着拥护周王统治的旗号， 扩大我们齐国在各国间的影响，展示一下我们军队的实力，这样那些还没有臣服我们的国家不也就能直接拜倒在您的声威之下了吗？齐桓公一听，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派人带了自己的书信送往宋、鲁、陈、蔡、魏、郑等几个国家，召集这些国家的国君前来北庆这个地方会面，共结友好邻邦。书信送到了各国国君的手中，这些国家由于惧怕齐国的实力没办法，就都过来开会了。也难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齐国虽然前后吃了几次败仗，但是人家实力还是摆在那儿的，毕竟人家是春秋时代地盘最大的诸侯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自己还能主盐，国内还有铜矿山可以自己铸钱。在古代啊，主盐和铸钱那简直就是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跟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差不多，一本万利。所以齐国的经济水平在诸侯国中排名第一，而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齐国有了经济支撑，自然可以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虽然打过败仗，但是不会伤及齐国的根本。如果真把齐国惹急了，人家动用全国的力量和你拼命，那是任何一个诸侯国都受不了的。基于种种原因，那些国家受到了齐国的邀请之后，即使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乖乖地前来参加。但是没想到的是，还是有一个国家公然拒绝了齐国的邀请。这个胆敢违抗大国威胁的国家又是哪个呢？请您接着往下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这个拒绝了齐国会盟邀请的国家不是别人，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曾经两次击败过齐国的鲁国。鲁国的国君鲁庄公年轻气盛，另外一方面自己被齐国打了两回，虽然自己都赢了吧，但是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如今一听，怎么着，齐国还有脸请我去结盟？哼，我才不去呢，直接就把这书信退了回去。此时的齐桓公已经来到了北庆这个地方，发现鲁庄公居然没来，当时就是勃然大怒。好小子，胆子不小啊，我这么客气的请你，已经给足了你面子，而你居然敢公开的跟我对着干。我今儿要是不把你打个满脸桃花开，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呀，集合大军，再次向鲁国进攻。管仲赶紧上来拦着大王，哎，大王，这事儿可万万急不得啊！您要是当着在这里结盟的诸侯的面派兵去攻打鲁国，那么咱们这次会盟的目的就完全达不到了。依我看呢，您要不这么着吧，首先呢，先把会盟的地点调整到离鲁国边境最近的柯地区，做出一个尊重鲁庄公不让他长途跋涉的姿态。这第二呢，写一封信给鲁庄公的母亲文姜夫人，请他劝一劝鲁庄公啊，这文姜夫人是咱们齐国嫁过去的公主，我想这个面子应该还是会给您的。您把这两件事都给做了，算是给足了鲁国面子。如果鲁庄公还是不来，您再派兵教训他，这就名正言顺了。齐桓公一听，好，我就照仲父的方法办。 别说，管仲不愧是春秋时代的参谋高手，他这两个方法还真起了作用了。鲁庄公迫于自己母亲的压力，另外呢，也顾及到如果坚持不给齐国面子，在诸侯间的影响也不好，决定还是参加一下这个在柯地召开的结盟大会。但这毕竟是在齐国的土地上召开的大会，所以鲁庄公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担心自己这一去啊，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所以在临走之前，鲁庄公就把自己的大臣们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会议的主题就是，谁陪我一起去参加这个结盟大会，以及怎样才能竖着走进大会，而不会横着被抬出会场。会议上，当鲁庄公问道，哪位爱卿自愿陪寡人一同前往呢？话音刚落，没一个搭腔的。而这时，有一位大臣挺身而出，高声说道，臣愿随大王前去会盟。大家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曹刿。明知结盟大会是龙潭虎穴，曹刿却偏偏选择了自愿往这里跳。一场看似凶险的大会，却成为了曹刿在历史上的第二次闪亮登场。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鲁庄公一看是曹刿，赶紧摆手，哎，不行不行不行，曹大夫啊，不能跟我一起去，你之前曾经把齐国人打得那么惨，万一这回去了齐国人找你算账啊，那不就惨了吗？曹刿说道，大王你放心，这次只有微臣陪您前去，才能见机行事，确保您安全的去，安全的回来。鲁庄公说，还是不行啊，你是咱们鲁国胜利的象征啊，此次越过国境参加会盟，其实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寡人身为国君，蒙受了这种耻辱也就算了，不必连累大夫一起呀。哎，大王，请微臣陪您一同前往，确保让您把脸面做足，不受一点委屈。鲁庄公说，那既然如此，那就请曹大夫陪寡人前去吧。于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鲁庄公带着曹刿和一干随从越过了国境，来到了柯地，先扎下了自己的大营，然后特意写了一封信向齐桓公表达了自己接到第一次邀请而没有出席大会的谢罪之意。其实啊，就是装模作样的客套一番，而齐桓公呢，也一样画葫芦的客气客气，同时定好了大会的日期和具体日程，派来人带回给鲁庄公。等到大会召开的那天，鲁庄公带着曹刿和随从们来到了大会现场。这个现场跟咱们现在开大会的会场可不一样，咱们现在要开个什么大会，一般都是找个什么礼堂啊、多功能厅之类的，古人可不一样。齐桓公这个会场是他派人用黄土筑起了一个高台，然后呢就在这个高处召开大会。鲁庄公他们到现场一看，好家伙，今天这大会气氛是够紧张的。齐桓公在这个高台的四周安排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军队，这些士兵一个个是弓上弦刀出鞘，穿着厚甲，看上去凶神恶煞，神态就跟要吃人似的。军队将青红黑白四种颜色的旗帜分别部署在高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而召开会议的这个高台呢，又分为七层，每层都安排了精壮的士兵手持黄旗把守。高台的最顶上就是召开大会的地方，早已经摆好了香案和祭天的贡品，以及各位诸侯的座位。 大家都已经入座了，就等着鲁庄公的到来了。鲁庄公来到台下，一看这个阵势，早已经是吓呆了。恰好这个时候，齐国负责接待的大臣东郭牙走了上来，对鲁庄公施了个礼，说道：我奉齐侯旨意，在此等候大王到来。按照惯例，大王只能带一名随从上台，其余人都要在台下静候。鲁庄公一听，心差点没跳出来，心说：好家伙，这上上下下都是齐国的兵马，我就带一个人上去，万一出点啥事儿，齐国人一拥而上，直接就把我给分尸了。正犹豫呢，只见曹刿从后面走了出来，他身着铠甲，腰挎宝剑，走上前来，对鲁庄公行了个礼，说道：请大王上台，臣在后面紧随。鲁庄公一看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回头那是没可能了，只能是硬着头皮一步一步的登上高台。要说这鲁庄公是吓得够呛啊，每走一步都哆嗦一下，而曹刿呢倒是十分的淡定，面无惧色，握着宝剑紧紧的跟随。就这么着走到了倒数第二层的位置，眼看再上一层就是大会现场了。忽然东郭牙从边上伸手拦住了鲁国的君臣：哎，大王，臣有一事向您禀报，今天是各国大王们结盟庆贺的大会，会场内洋溢着安定祥和的气氛，而您身后的这个将军却挎着宝剑，宝剑乃是凶器，实在不适合这种场景，因此请大王下令，让您身后的将军解下宝剑再进入会场。鲁庄公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当然也可能他是吓坏了说不出话来，曹刿就从身后一步走过来，直接瞪着东郭牙，一句话也没说，但是那眼神足以杀死人了，那意思就是：我陪我家大王上台，担负着护卫的责任，既然是护卫，哪有不带宝剑的道理，你一个管接待的少管闲事。东郭牙哪见过这种阵势，一下就给吓懵了，半天没缓过神来。曹刿就趁着这个机会扶着鲁庄公就进了会场了。鲁庄公进入会场后，按照规矩先在祭拜天地的香案前行礼，然后入座。按照流程，接下来应该是齐国的大臣宣读结盟宣言，宣言宣读完毕，就是各国诸侯歃血结盟。正当齐国的大臣宣读誓言的时候，曹刿偷偷瞧了一眼坐在主位上齐桓公，这一看差点没把肺给气上。只见齐桓公趾高气昂，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诸侯国之间的霸主了。再一听这结盟誓言的内容，更是火冒三丈。这誓言里边完全是回避了齐国曾经对周边各国的侵略和骚扰行为，把之前的摩擦和战争的责任啊，全部都推到了别人身上。之后还装出了一副维护和平的样子，说什么各国友好、团结一心、一致对外、拥护周王统治的官话。曹刿心想，在场各国都是周王的诸侯，地位都是平等的，可从这结盟的场面上看，这哪里是什么和平结盟啊，分明是签订不平等条约，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嘛。可是再往四下一看，这高台的周围里里外外全是齐王的军队，如今这是要想不参加结盟直接离开，怕是已经没机会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誓言已经宣读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歃血，由齐桓公的大将席鹏端着盛满鸡血的盆，齐桓公逐个向诸侯们歃血。所谓的歃血呀，就是稍微尝一点这个盆里的鸡血，或者呢把这个血涂在嘴边，从而表示信守誓言的意思。慢慢的，齐桓公已经走到了鲁庄公面前。就在这个时候，曹刿从侧面唰的一声 抽出了宝剑，两步走到了齐桓公面前，一把挽住了齐桓公的袖子，把剑指向了他。站在一旁的管仲看到这个场景可吓坏了，赶紧从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齐王和曹刿的宝剑之间，问道： 哎，曹大夫，你这是什么意思？ 曹刿微微一笑，大王不要误会，小人没有恶意，不过鲁国连年遭遇战争，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此次我们在这里结盟，本来就是要各国平等相待，共御强敌，而如今这个誓言中却丝毫没有顾及到鲁国的利益，所以希望大王帮个忙给增加进去。齐桓公尽管是一代霸主，能够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攻城略地，但是如今被人拿剑指着，也已经是吓得魂飞魄散了，没辙呀，命在人家手里攥着呢。不过齐桓公终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定了定神之后，曹大夫息怒，但不知大夫希望在誓言中加进什么内容呢？大王，只希望加进一点，之前齐国进攻鲁国的时候，把鲁国在汶阳的土地给抢走了，如今我们既然已经是结为友好邻国，自然应该展现出和平的诚意，不如就把这块土地还给我们鲁国吧。齐桓公本来不想同意，那可是好大的一片土地啊，而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可是他稍一犹豫，就发现这曹刿的宝剑又向自己逼近了一寸，这情况实在是太危急了，不得已只好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着，曹刿护卫着鲁庄公安全地参加完结盟大会，平安地回了国。再说齐国这边，结盟结束之后，齐国的文臣武将心里这个气呀，就别提了，纷纷跟齐王建议：大王，如今你已经安全了，而鲁国国君离开这里刚走了不远，我们不如派军队上去杀了他们，报在高台受辱这个仇。齐桓公却摇了摇手：不可以，我们齐国最终要做的是天下的霸主，既然是抱着这个目的，就应该有一份霸主的气魄，不必去计较这些言语上的羞辱和一城一地的得失，更不能为了这些蝇头小利而失去了天下的信任。如今我们既然已经答应了鲁国，哎，就随他去吧。由于曹刿有了劫持齐桓公这一出精彩的表演，后世将曹刿称之为侠客之祖，甚至连司马迁先生都特意把这段故事写进了《史记》，作为对这位临危不乱、不畏强权的英雄的纪念。最后呢，我们还想插上一句，《史记》中记载的那位其实是写作曹昧，尽管多年来史学家们一直认为曹刿和曹昧就是同一个人，但是质疑这一点并认为这其实是两个人的学者呢，也是大有人在的。所以联系一下这两个故事，那到底这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性格的展示呢，还是压根儿就是发生在两个人身上的故事呢？那也只能留给后世的人们去不断的遐想了。好了，曹刿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了，我是阿杰。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赵振豪，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taying together。 就像那片雪轻盈低头，在阳光下有刚强也有温柔，这世界有平凡生命的美丽，也有青春重逢的战斗，就像这寒冬风霜依旧，